我相信你可以，裴明浩。 既然信任我，还要使出攻心之计，不可笑吗？你和远飞想当好老板，让我死心塌地。可惜的是，我既不甘心成为一个好员工，更不想和你扯上半点关系。 哦，那可真是可惜了。 好吧，你得告诉我事情的始末，我才能尽力一搏。 去年我的人和艾德森玩了几局，他意犹未尽，跟我预定今年一决雌雄，就是这样。 鬼才信，赌桌下的风吹暗涌，不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不出纰漏的扮演赌徒的角色，以此降低何远飞的戒备心，然后溜之大吉，彻底摆脱他的魔爪。 一点不好奇，你的对手有什么样的能力？ 实力面前，一切手段都是徒劳。如果我赢了，会有什么奖励？ 哼，你还真是直率。想要什么？我还真好奇，油盐不进的小子能有什么欲望？人有欲望才可以被掌握。 美静， 出乎意料，我还以为你会开口讨论自由的重要性。我和远飞多的也只是钱，如果跟着我混，只会多不会少。 哼，再多的钱，没有命享受也是一场梦。 这里是50万，如果你表现出色，我再给你50万，之后给你。 多谢。遇到善解人意的老板，是件幸运的事儿。 吴毅原著现代科幻全年龄广播剧《寄生》第三期，欢迎收听。欢迎光临梅高娱乐城。 老大，你可总算来了，那帮人已经开始闹起来了。 什么情况？ 艾德森早来一个小时，拿着几百美金抽筹码，在我们的地盘晃荡了好久，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他贼贼的，一点都没有惊动我们的人，赢了几把小钱就招呼我们，要求在包间110等你。我偷偷跑去一瞥，呵，好家伙，一个主手，几个副手，那架势就是来打场子的。如果你真要带个小白脸上阵，那我们这些兄弟的脸该往哪放啊？ 哼，来路吧。今天我让他笑着进，横着走出我们的地盘。亲爱的朋友，久等久等，怎么没有到下面去热热手？还是我这场子入不了赌王的眼？ 年纪大了，总是畏手畏脚的，可不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比。 中国老话说得好，姜还是老的辣。那我们言归正传。 好啊， 老规矩，你坐庄。 我的底盘我来做庄家，对你确实有点不公平。这样吧，这个小朋友我也是刚认识，我测试有点小本事，陪你玩玩，就当是给艾老板的生意添点彩头。 何老板可真是财色两全呐、啊！ 在下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。 哼，毕竟年轻，小辈也是多有不足的地方，需要多向您学习。给我赢！ 红星八 Q 又是天牌，老板还跟吗？ 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艾德森，一场游戏而已，不用太在意，我们可以明年接着玩嘛。小北，累不累啊？ 老板一点都不累。 老板高兴，想要什么随便点。哼，今晚全满足你。 等一下。 哦，怎么了？艾德森先生是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一年唯有一次。 三倍，赌注三倍。 哼，有点意思啊。小裴，今天就再辛苦你一下了。 一点都不，老板加工资就好。 好啊，小东西真会狮子大开口。不过我就喜欢你这样张牙舞爪。 操，这男人真不要脸。何老板，我这也算站在刀刃上赚钱，这下要多做会儿，得个腰间盘突出还不好报销医疗费。您这老板也就在一旁说说风凉话，就添将一笔横财，要谁谁心里平衡。 这不，小家伙都发牢骚了，艾德森先生，速战速决，不如一局定胜负。 可以，来人，把威廉叫来。 老家伙终于撑不住气了，也不枉陪他玩这么久。 身子骨老了，也该让年轻人试试手。哎呀，我应该多学学何老板您呐，当个甩手掌柜多舒服。 情况不妙，何远飞表情狰狞，如果这局输了，我必死无疑。对面的男人手稳得不像人类，计算速度也是强得惊人，这不正常。待我清醒看看，其中到底有何乾坤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去趟洗手间。 小何， 老板有何吩咐？ 跟着裴明浩，不要让他跑了。 老弟呀，让人跟着还怕小朋友偷溜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 艾老兄没玩尽兴，我这边怎么可以掉链子。 哟，这不小朋友回来了啊，继续，都快要结束了，我也就好奇最后的赢家是你还是我呢？ 拭目以待。这只老狐狸一开始发现技不如人就开启双重保险，还故意装出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上一盘赌局的输赢，全把筹码压在这一局，他这是引我入局，我只能跟下去。 这是要输了提前装晕吗？何老板，你的人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，啊？ 明浩，还不快给我起来！ 嗯，温连星，不好意思，没站稳，撞到你了。 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一点个人小意外，我们继续。 这裴明浩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假装摔倒，用手扶在威廉身上，然后那个埃德森带来的人也明显不对劲儿，一副营养不良、双目无神的外貌。裴明浩一碰他就全身抽搐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？ 巨人差点上当，人类同样是非常善于伪装生物，他们的手段有时也会骗过寄生者。看来我也必须行事谨慎点。人类的生物电会释放出磁场，磁场的颜色也会有细微差异。那个威廉的生物电一透露着非人类可以散发出的颜色，通过生物机械的改造，让他拥有一副像计算机一样可以高速运转计算的大脑。哼，可爱的小骗局。 艾德森，看来又是我赢了。不要忘记三倍赌注的兑现，你的人也不如何。这样吧，换个人，我们还要继续。 何远飞，你…… 哎，老板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 走。你和那个威廉怎么回事？ 老板只要验收成果，至于方法吗？个人隐私不便于透露，还望老板见谅。作为戏弄寄生者的惩罚，只不过把威廉大脑中安装的电脑芯片用生物电流烧短路罢了。唉，希望那个可怜的家伙下半辈子不要弱智得太过于厉害。真舒服，感觉整个身体都要融化。要是外星球也有温泉就好了。 昨晚那个女人不满意？ 我分辨不出人类的丑美，人类依靠肉体交融才可以繁衍后代，寄生者在漫长的生命演变中进化成依靠细胞分类繁衍后代的种族。我比较喜欢东方的。 昨晚那女的是日本人， 我有民族仇恨情节。 好吧好吧，我会交代阿杰今晚给你安排个韩国妞。 她到底想干嘛？非要逼我跟她的异性水乳交融？这对她又有何好处？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别塞进我的房间里来。 难道你是喜欢男人？ 男性人类的思维都这么龌龊吗？还是不同物种之间沟通的代沟非常巨大？随便你怎么想。 你放心，性取向的选择属于个人权利，我不会干涉部下的隐私。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尝尝味道不错。 谢谢您宽宏大量。我不喝含有乙醇的东西。 为什么？你酒精过敏？ 你就当我酒精过敏吧。摄入乙醇会使寄生者产生一种非正常现象，神经兴奋，快感增强，感知觉发生扭曲，甚至出现幻觉，类似于人类服食迷幻气候的症状。 虽然有的寄生者喜欢这样的症状，我对此嗤之以鼻。我习惯冷静清醒的思考，讨厌一切仅仅为了愉悦感官的放纵。 哼，不抱女人，不喝酒，甚至连赌博都像做计算题一样不带感情。要不是对金钱的狂喜热爱，我简直要把你当成修道院里的苦行僧了。 你又说错了，我对金钱并不喜爱，只是需要。 拥有多少钱才能让你感到满足？也许是真喝醉了，现在的我有点奇怪，问题很多，对裴明浩投注了一点好奇心，这些好奇心像种子一样一点点在心中萌发，最后成长为参天大树。 我不回答醉鬼的问题。 多少钱？ 看来不满足好奇心你不会罢休。美金至少10亿。 真是疯子，最少10亿。看来你想添置一艘航空母舰。 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就先回房间了。老板。 你真的喜欢男人吗？ 如果你肯真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你。 什么问题？ 你从埃德森那里赢得了什么？人类也好，寄生者也好，没有谁愿意将生命有关的秘密与他人分享。我裴明浩与何远飞有何德何能？唉，都怪今夜月色过于美好，酒色误肾。 情绪的感染力，就要沦陷其中深深的沉溺。某个束手就擒，佯装作一代笔，在原地用谁的思想传递着感情，谁的秘密暴露丝毫不抗拒，谁的生命规整有序，像假的规矩。伪装着的言语，伪装我采集被提，就乱入那思绪，旁观者的叹息，旁观是假言语，倾诉只能相信你，还未学会分析人世间情绪的感染力。Thank you. 能有